草原无敌，声声响，动人的音律飘过山间，啊，山间烟灰遍地，阿哥，你可曾听见我的呼唤？可曾收到我的思念？等到晚风轻拂明月的时候，你我相约在寂静的草原，明媚的月光照亮了你山间，哦，山间烟灰遍地，阿哥，你可曾听见我的呼唤？来唱给我的阿哥，悠长的青丝飘过草原。哦，草原远寻马的阿哥，你可曾收到我的思念？哦，等到晚风轻拂明月的时候。